辈子不容易，就图个团团圆圆。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。老人糊涂，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，一辈子总操心，就奔个平平安安。 人都说到不了的地方叫做远方，回不去的地方叫做故乡。思乡情丝缕缕缠绕着心脏，在中秋这一天又骤然收紧，酸酸麻麻的疼。想起了小时候的中秋，天上圆圆的月亮，家里暖暖的灯光，母亲美味的饭菜，以及父亲爽朗的笑声，以及那时候很是珍贵的月饼和总是吃月饼最多的那个我。每到中秋团圆日，思乡之情便更浓。你是那个暂时回不了家的游子吗？ 风儿吹着树荫摇摇啊摇到外婆桥，想着我的好宝宝，亲爱的你是不是已睡着？月儿高高床前照，想你的心飘呀飘，飘进你的梦里悄悄，姑娘想着她的花轿。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，拜访春天，向她说声早，管她漫漫长路路迢迢，爱的路上有我陪你跑。向他问声好，就算漫漫长路路迢迢，爱的路上有我陪你跑，你说好不好？燕儿飞过柳树梢，相思总是催人老，花儿含羞在偷笑，心事不说有谁会知道。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，拜访春天，向他说声早，管他漫漫长路路迢迢，爱的路上有我陪你跑。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，走过秋天，向他问声好，就算漫漫长路路迢迢，爱的路上有我陪你跑，你说好不好？春天向他说声早，管他漫漫长路路迢迢，爱的路上有我陪你跑。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，走过秋天，向他问声好，就算漫漫长路路迢迢，路上有我陪你跑，你说好不好？风儿吹着树荫摇摇啊摇到外婆桥，

秋意浓，离人心上秋意浓，一杯酒情绪万种，放在心头，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。愿只愿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啊，不怕我孤独，只怕你寂寞，无处说。

爸爸妈妈给我的不